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那曹操果然中我之计，杀了残门张允，水军头目还了毛战进战哇！ 是啊，此事当真， 当真，果然果然。不知此次二字，本帅破他水军是了无。此事我因将官不知，我这有知，唯有那孔明。 孔明 啊，他也未必知道啊。 不料他也不知， 是我有听，都督有听，知不先臣。 去少见哟。若办先生，燕遭十万狼牙，此乃国为奇之妙不可之了啊！ 都督见闻，量则远当效劳，亲先立得起，不管要皮，那少不得一点。 哦，先生，真情仅仅一月之期。 多了， 日子不月 吧，多 就是这千里是不能再少了吧， 短多年， 日子请先生自言语气，三天不起，三日不见呢， 我远敢遵令啊。 尊重是九十年的， 愿你尊重我， 先生千里。 将军随俺来。 之间来见兵帮手头， 是你只 官都以 阵容 的天下的闲事，万不与我听去咋何去？ 哦，告退告退。 二人官名师长，这么都督反倒是真，我分明是也，凡是我是事也，这是什么缘故啊？哦，奉命本国居国先生点记林本，真是真假难分辨，好难问。 将看来，他二人乃是诈降， 真假的 不带家眷，岂不是诈？ 哎呀，足见老将军之高见。 都督夸奖， 让我不带家眷嘛，就是诈。 不知有人诈降我东吴，我东吴 这无人诈降呐，我操！ 东吴， 我猜不猜？天国诈降。 原先诈降之计，我 当报苦恩， 但诈降非同小可，若不首先奉行，怎瞒得过细作之二目？这是老将军你的吧？是之难如何？ 江南何在？受督府三尺厚恩，满说是受不些苦刑，就是分身碎骨，理所当然。 老将军果有此心， 有此心， 朕乃社稷之臣，亲上奏问一拜。 原来 Oh! 昨日在帐中夸下海口，只嫌三女早起十万只狼牙尖，事到如今你的尖在哪里啊？怎么不叫我替你担忧啊？ 我娘可是什么母娘啊，我的王怀， 哎呀呀，他的王怀了啊。 来来来，我们算算力气， 算算力气。 昨日 一天， 今日 两天， 今日 三天，拿来 什么 十万只狼牙仙呢？ 哎呀，我是一只也无有啊。 怎么你一只也无有？哎呀呀，这边怎么吃啊？ 啊，大夫，你要救我一条吗？ 哎呀呀，起来起来起来。哎，事到如今啊，先生，我倒有一计在此， 有不告的， 倒不如下一小周你呀逃回江夏去吧。 奉子之命，国德将来，同心可逃，到处一事未成，日何悔不知，我走不得， 走不得， 走不得。 哎呀呀， 哎呀，对对对对 啊，先生，我倒有一个干净绝妙的好主意。 原要干净绝妙的主意， 倒不如你呀、啊啊、投江死了吧。 蝼蚁尚且贪生，为人岂不惜，你救不了我死可，怎么叫我死起来了？哎呀，这是什么朋友啊， 叫你走你是不能走，叫你死嘛又舍不得死，哎，叫我露宿为难呐、啊、 大夫啊， 大夫也救不了命呐、啊。还不错啊， 你怕我家啊，如何 这是你知道啊，让我怎样救你呀、啊？ 啊，起来，你还不了我，怎么好朋友啊？ 这壮士本是你自己装成，为什么苦苦的你埋怨不休啊？事到如今倒埋怨起我来了，岂有此理啊！ 救不了我，好，我也不难为你，望你借几样东西可以哇、啊？ 不用借，早就预备好了啊！ 啊，预备好了什么？ 寿衣、 啊、 寿帽、啊、大大一口棺材、啊、你死之后成年起来送回江夏交朋友的热心不过如此了吧、 哎、你怎么竟盼着我死啊？ 你幻想活命 啊 活不了了啊！ 不是那样东西。 什么东西？ 喏，斩成二十只， 有。 君子无不民。 有啊。 俗套天道。 有。 天不长嘛。 有。 五谷传分。 有。 还要背诵一遍。 背诵则神呐、啊。 少时到了周中，不要饮酒取乐。 哎，三日无见，我看你还是饮酒啊，还是取乐啊？ 你办呐、啊， 办呐、啊， 办呐、啊， 办呐、啊！ 十万军夜间，雁门早就问朋友。我只能顺道追推舟啊，何况是无聊他还想不碰真知道我不做你没有寂寞要别见大家疼啊此情此后等到无套相恋请你把剑收安排一条天先生到江边你几个能不能走 哦烦起了 烦起了走走走 啊哪里去啊 随我到周中饮酒去 啊我不去我还有公务啊 你来呀、 啊、我不能去啊 你来 啊我不能去啊慢着些哎呀呀慢着些慢着些哎呀呀 哎呀呀呀不去了 我 还 有功夫啊我 还 想哭 哎呀呀呀不去了江伯也能去的要去你去我是不去打了扶手、 慢来慢来慢来 开了船了下不去了 怎么开了船了、 开了船了 下不去了、 下不去了我鲁肃的性命就断送你手了 是小王 一杀死这茫茫看天无小的哥啊指点导游 路远远早自称气魄气魄啊，路自尽三生中啊，浑身胆抖，把性命当儿戏，怕全不担忧。心啊，这时候哪还 船往何处而发？ 往桃荫而发。 来，马先生，你这个人有什么疯病吗？ 什么？ 桃荫也能去的，我是不去啊。 马来，船到江心，龙浦中岸了，你下不去了啊。 怎么下不去了？ 下不去了。 怎么样呢？ 吃酒啊 、 吃过量啊，怎么样啊？ 我露宿待你可是不错啊， 本来不错啊， 怎么你临死还要拉一个垫背的呀？ 吃掉什么僵话，请酒啊。 拖着我如此的性命不要啊，我就教你这个死朋友，来吃掉我！ 不吧，船大夫放宽心，一同饮酒，我和你那条狼先来哟， 来到草原。 吩咐擂鼓纳弦， 擂鼓纳弦，有请丞相。 我日， 中午之中擂鼓纳弦， 主米将监军奏旨，吩咐了晋江守约千王洞，乱箭齐发， 乱箭齐发， 好。 高声尖叫，就是孔明先生多谢曹丞相怎么见， 孔明先生多谢曹丞相怎么见。 对对对对， 大夫谁来，大夫谁来，大夫谁来呀。 哎呀 赶不上了。 哎， 嘿嘿，又中一计， 下次不中就是了。 哎，事事方凑巧， 着着让人告， 失去是万幸， 明日再来找啊。 嘿，从此你休多口。 丞相啊，此事你要谨防。 哼，此事啊，俱坏在你一人的身上。哼。 啊，怎么又坏在我的身上啊？哎呀，这个曹营中之事啊，实在的难办，难办得很哦。 哎呀呀，先生，你怎么知道昨晚有此大雾啊？ 喂，老师，我小天人不地地里，岂不是庸太子？我早已了得，今日有此大雾，故而甘心暂停，恭敬将我四万班，共享无聊，改居不应收，他明明是要杀我，这地小你焉能恐我杀呀？ 哎呀呀，我哪里晓得呀？ 哎呦，看看有多少吊臂，此去破头殿十万有余，十万有余可以交得令了吧？ 交令呐、 啊！ 有我， 只你不替我担忧啊！ 我替你担的什么忧啊？我服了你了啊！ 服我何来？ 服你的好阴阳、好八卦、好大的胆量啊！ 我也服了你了 啊！你服我何来？ 服你在周中饮酒的时节，你就是这样， 哎呀呀呀呀，气笑了。 怎么样了？ 他呀，他早起了哦。 他是怎样到达？ 都对我天灯。他孔明只得迎去，一日也不慌，是两日也不忙，等到三天也不用我府的兵粮，他只用战船二十四，粟草千担，千百丈满落孤船门，北船上三十名水军，四军十分是乱将大雾，其实曹营水库那些那曹操是只是都督前去统一起来，吩咐乱阵七万队，把十万人带来投他来。 哎呀，孔明啊孔明，你真乃神人也呀！ 哎，算这个活神仙呢。 吩咐军政司查点数目，有请。 哦，是是，有请活神仙。 背得有钓鱼先生火攻， 好老了 为大夫陪 先生大夫 三合一滴，这一招一息可破，有令众将各带三月粮草，准备于地，变成看似如何？ 都督的高进 敢 反打， 将军为何阻令？满说是三月两朝，就是三年也不及时日，一念之间，若破则便破，若破不得，只好以张子不之言解甲刀割，拨面相讨。从今奉职工之命多边破朝，敢有大言相讨者，立牌。从随孙伯父开基创业以来，今已三十，哪见你的黄口如石？今当两军相敌之地，如敢出现其乱军兵，不但入手难以所中，怎老子手？ 六六， 胆气发来啊！ 可以打， 斩断我的法术， 何如还能？ 他出去。王改社会，王改社会。救啊！大丈夫生而活还，死而活去。众将脸上撇了一丝，死则一命，活则难容，怎老子不少？ 有， 中则一波军棍。 好， 一下五十军棍，再有歹胆骑过来插出去。将军只在一旁亲那阴那干那，你没有吃过酒啊？呵呵，看二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与我什么相干呐？啊，是在上的人儿有愿挨打的，是你愿挨打。来来来来，我大夫大夫啊，大夫，看二人是一计呀、啊！啊。我又是一计， 一计呀！ 他要请教请教什么计呀、啊？大夫啊！ 他的人间的一次苦如此地，正在中国开火，暗通消息。黄风虎，沉稳无惧， 心痛心替母亲不苦 哦，原来你吃啊！周公今川将临，有日三日大。很亲爱，老将军怎么去了？ 十才帐中，多蒙先神相亲，当面谢过。 敢，老将军与都督有仇？ 无仇。 有恨？ 无恨。 既有仇恨，公子受此不必之空顶身。 哭什么？ 哭如不知己。 哎呀，既被先生看过，只是无忧，心粗胆裂之人，取之逃隐，前去下师，不也是枉然？ 吾看此不才，情愿前去下师。 先生是真心， 是真心， 并无假意， 并无假意。 请上受我一拜， 辞旧不干。老将军，你可休辞？ 待我来休辞。俺先生 王告辞了。老将军你可真忠心到何地？大将死了去，我逃兵打鼓老，该是 听众朋友，京剧群英会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黄桂秋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先请听《女起戒》。 再请听春秋配。 最后请听即将。